就是每到天气冷的时候就想把这首歌找出来听一听的，来自 Coldplay 这首 Hurts Like Heaven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虽然有时候会阳光非常的强烈，但也是这个寒冷是挡不住的哈。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增减衣物，防寒保暖。这首歌刚刚叫做 Hurts Like Heaven， 它是2011年的时候 Coldplay 的第五张专辑当中收录的。而这张专辑当时呢，讲述的是彩绘人生这样一个概念，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而故事的主角呢，是在生活的压迫各种的环境当中，两个人相遇并且爱上彼此。这些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涂鸦，还有当时的一些运动。所以这张专辑是 Coldplay 觉得非常的有音乐性，而且会让人非常亲切的一张专辑。听歌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把你听歌的心情发送过来吧。那么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 Neon Trains， 他们呢是新建的一个另类的摇滚组合，来自犹他州的普罗佛市。最初呢，主唱和吉他手他们组成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些想法的碰撞，而之后呢，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员，所以就有了现在的乐队组合，来自 Neon Trains 这一首 Everybody Talks。 这首歌是来自绵羊音 Ellie Goulding， 这首歌是 Anything Could Happen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很多事情也确实是难以去预料的。那 Ellie 呢，她是这种声音是非常的轻灵，我们也叫她绵羊音哈，因为她的发音非常有特色，但其实她在唱电音的节奏当中也可以有这种非常磅礴大气的感觉，而且非常强烈的节奏感。这首歌继续来听，下面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， 他呢其实是一个网络红人哈，之前是因为翻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，在 YouTube 上面获得了关注，而这样的一种方式呢，也是其实和他的天赋有关系的。他一直接受的是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和熏陶，他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，所以呢，现在也是有这样的成绩，也是正常现象哈。Charlie Puth 这一首 Over True。 Just doesn't work for you.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这首歌来自 Alex Good， 他的歌曲呢就是这样的，非常的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哈。听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摇滚的这样一个歌手，他其实非常多才多艺，因为他年纪也非常轻，包括他的很多时候像这个键盘啊、吉他啊各种的音乐合成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包办的。而刚刚听到有女生的一个合作，这首歌来自 Alex Good Beauty and the Beat。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，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。这首歌呢来自 Ingrid， 他呢其实是在美国纽约出生，同样是一个美国歌手哈，但他的风格就偏向另外一个方向了。我总觉得他的歌曲有一些个人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在里面，从歌里来听到这种感觉吧。这首歌来自 Ingrid Michaelson， 这首 Ghost Cheese Boys。 Let's not make it harder than it has to be.

Coldplay 这一首 Favorite Record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上半时段听到非常多的歌曲，希望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依旧陪伴着你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 Fat Boy 依然是这样的充满青春和活力，他们的歌曲有这样强烈的个人色彩。那上半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 American Authors 他们带来的 Best Day of My Life。那首歌呢曾经被用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背景歌曲，当时是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，而且很多广告也用到这首歌。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，来听一听来自 Maroon 5这一首歌，猜一猜是哪一首。来自 Maroon 5这一首 Myself。 Bye. 首 Everybody Loves Me 来自 One Republic。 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在诉说一种情感，就是所有人都爱我，人人爱我。那没错，这也是2009年的时候 One Republic 他们发行的一首单曲，而这个也是他们当时比较出名的一首单曲了。如果要说 One Republic 最著名的应该是那首 Counting Stars， 相信你曾经听到过。那继续来听歌，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下面来介绍一个乐队吧，这支乐队呢是叫做 Fun， 他们是来自美国纽约的独立流行乐队，而之前在第55届格莱美音乐奖上，他们当时获得了7项提名，包括年度最佳制作奖、年度最佳歌曲奖、年度最佳专辑奖、年度最佳新人奖、年度最佳单曲奖，还有年度最佳流行组合奖和年度最佳流行专辑奖。哇塞，这一口气念这么多哈。这是2012年他们的成绩，然后2013年的时候，他们是在第55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上，他们是获得了最佳单曲奖和最佳新人奖。这支乐团呢是非常厉害的一支乐团，那他们之前有很多歌曲也是非常的有名，那一首 We Are Young 相信你听到就会觉得非常熟悉。但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另外一首歌曲，这首歌依然是来自 Fine 乐团，这一首来自他们的 All Right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Shawn Mendes， 听到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外貌一样，长得那么人畜无害哈，非常清新的这样一个98年出生的小鲜肉歌手，来自加拿大的这位男歌手，刚刚听到这首歌，其实也是他一贯的风格，都是那种非常亲切的感觉，而且他的声线也是非常的干净。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，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把你随时随地的心情发送过来吧。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Shea， 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歌手哈，之前也有过很多的合作和很多知名的歌手。那这次听到这首歌来自 Shea 的这一首 Cheap Thrills， 这首歌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味道，来听一听吧，来自 Cheap 的这首歌，来自 Shea 的这首歌 Cheap Thrills。 Chips Rails， 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，来自一个光头帅哥 Melo， 他是比利时的一个唱作者，这首歌来自他 Little in the Middle，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。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。